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咧，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thodical， 一隻叫 Non-Methodical。Methodical 咧就係要將佢 pasteurize， 即係咧要加熱到發酵， 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男完美啦。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啊，係嘅，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咧，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啲。 老師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咁又返到嚟呢個放緊假嘅星期五晚嘅足球頻道啊。咁今晚呢，我就事先都話俾大家聽㗎啦，就如果有上去呢個足球頻道 Facebook 就今晚呢個節目呢就冇呢個直播嘅。咁有得聽都已經算偷笑㗎啦。我哋第一次喺呢個 Ragazine 新嘅 studio 錄音啦。咁就我哋就因為今日放假，所以都係晏晝錄嘅，咁暫時就冇乜留言嘅，咁所以咧就今晚希望就大家醒爬就唔好聽直播啦，就等阿的早啲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節目咧，咁我哋就早啲會有足頻俾大家下載啦。咁啊今晚就點啊？哇！今日強陣喎，即係歐聯咁嘅陣容喎。咁阿師兄喺度，阿 Steven 喺度 ，Hello 大家好， 就係阿 Cheap Black 又喺度 ，Hello 咁啊，仲有的啊幫手推麥啦， 啱咯， 仲要輪換啊，一陣仲 四個喺曬度啦，阿幾利奇即係睇曼聯 齊曬正啦，唔係今日最緊要一樣嘢，我哋即刻馬上都成立咗一個即係。車仔 死因死因季初死因研究庭 委員會係啦，即 係主席 係啦。咁我哋嘅效率係好快嘅。咁我一陣咧就慢慢詳細即係研究下啦。咁啊，首先咧就節目開始之前就想先講講就係嗰個 show 先。咁希望咧即係呼籲下啲朋友咧就嗰個 show 叫咩名話？ 串到盡， 串到盡啊 ！Eugene 咧同埋阿沈大師個 show， 即係希望啲朋友咧唔好再 send message 俾我咧，問我啲飛咧係叫我搭單買飛啊！我冇渠道嘅，我真係是摩 potato 嘅，咁所以唔該阿的就講一講究竟係點樣搞先？ 好串到盡啦！11月2日星期六 ，OK， 喺九龍灣國際展貿 Grand 幾多號啊？ 十一月二號、 okay， 星期六就會喺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Grand Four Route One 嗰個場嘅 ，OK。咁夜晚咧就會係8點時間就夜晚8點 ，OK。票價就280蚊，咁啊Ragazine 嘅會員咧就250蚊嘅 ，OK。 各位想買飛嘅人士咧。就都係啦 ，email 翻 ragazine@ragazine.com.hk， 題目就寫翻串到盡啦。咁人哋咧就記得留翻你哋嘅聯絡電話同埋 email， 仲有幾多張 ？OK， 咁、 okay。 我哋跟住就會覆翻你咧成個入數嘅過程噶啦。咁啊， 非會員都有得買噶， 非會員280蚊張，係啦。咁就禮 會員咧， 會員250蚊咯。 哦，都係 我同你冇聽書嘅頭先，啱啱 啊 ，sorry， 十秒前咪講咗。 OK， 咁啊，平啲嘅， 平啲嘅 ，OK， 有優惠。唔係，我就想你再強調一次，有優惠嘅。 係啦，咁啊，俾我講埋先。咁啊，禮拜二嗰日 post 咗通告出到嚟啦，咁可以講一講啦。其實而家我哋大約去位咧，就其實大約800個到嘅。咁啊，去飛就去咗超過四分一，所以都即係快咯，係咯。 我就係想插兩句嘴啦。唔好再揾我攞飛。第二呢就係呢要買呢就真係提大家就要快少少手，因為呢啲飛呢就唔係淨係俾曬 Reg 先嘅，我知道，咁因為仲有啲 sponsor 之如此類嘅，咁所以呢嗰、那個買即個額係有限嘅，咁所以呢唔好諗住你聽 Reg 先就大曬，咁所以呢就同埋出面梗係冇得賣嘅，咁所以呢就都係一個渠道嘅啫，就係、是、好似頭先阿迪講啦，就係 send 返個 email 去 Reg 先係 regsin.com.hk 啦，咁就然之後盡快搞啦，如果你哋真係要睇，咁再講多次啊，唔好再搵我攞飛啊。咁好啦，開波啦，我哋就返嚟今日亦都係好多話題啦。咁我諗就先都係從歐聯講起啦，我頭先都係講緊嘅逐場講就冇辦法㗎啦。咁我哋都係梗係講返啲焦點話題啦。焦點話題我諗就係首先都就係頭先我哋講啦，車路士兩連敗啦，即係一場英超，一場呢、這個 歐聯。 咁賽後嘅訪問咧，就個記者 Sky Sports 嗰個就問摩連奴就喂，有冇少少有啲覺得 egg on the face 啊？咁佢睇波學英文啊，咩叫 egg on the face 咧？即係啲雞蛋掟曬落女伯面度啊，即係好尷尬咁噶。咁佢話都有噶，都有噶。咁啊個責任喺我度啦。 咦，謙虛咗好多喎、啊。謙虛咗好多。 咁其實佢答緊嗰時係成死狗咁嘅，因為啱啱完咗個場。咁你想人點？你想佢點答啫？咁佢就話：我負曬責任咯。咁但係咁啊點啊？我哋都要翻屋企繼續就努力即係工作啦。咁我先講埋就佢嗰個解釋咧，其實都我哋真係從多方面去睇啦。咁但係佢嘅即時嗰個解釋就係話對波唔夠成熟，即係佢個感覺就係話兩場波都輸咧，就兩場波其實又唔覺得打得好差，但係譬如話應付逆境波嘅時候，即係譬如話一路都開唔到紀錄，又或者係一路都一比零拉唔開個紀錄嘅時候，對波就因為啲 young players 比較多啦，所以咧就應付唔到啲逆境，或者應付唔到啲壓力，咁啊對波唔夠 mature， 呢個咧就大致上咧係摩連奴嘅解釋啦。咁所以我哋就今日就言訊一下啦。但係我諗個人睇完場波都有唔同嘅感覺。咁啊星期二晚其實阿師兄嘅 Hope 波桑咧都有講過，即係愛華輸俾愛華頓嗰場噶啦。咁可能我哋就即係兩場 group 埋，又或者係睇即係呢場歐聯。咁就1-2輸咗俾呢個巴素爾，咁巴素爾就係反敗為勝嘅，係作客添喎，或者不得了嘅。咁大家有咩感覺呢？先從或者 Steven 講起先啦。 如果你問我呢，就我睇我話做一場我唔講啦，因為 Cooper Song 已經講咗好多。咁但係如果淨係純粹講場波嘅話，我覺得喺睇車仔咁多年，尤其是摩連奴帶領嘅車仔呢，我都有兩樣嘢好得意嘅。第一樣嘢呢就係、是角球，一向嚟講，即係車仔嘅防守咧，角球呢家嘢係佢哋即係喺佢哋嘅殺著啦，應該講進攻嘅利器。但係防守方面佢應該係好正嘅。但係今場波佢哋竟然反而輸角球， 第二球就係輸致命傷，就係角球， 輸角球， 冇人企前柱嘅。 呢、這個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高爾啦，我覺得高爾咧即係佢嗰邊咧似乎就比較辛苦，其實上年都有，但係似乎就冇咁嚴重，可能即係都係叫做啲防中幫佢手。今場波其實高爾嗰個位咧，面對壓力咧，其實 係 好大。 佢嗰邊咧就先講講就係佢嗰邊咧就有隻快馬嗱，我哋都特意介紹過俾大家噶。如果睇有聽世界盃嗰集，呢位埃及嘅球員穆罕默德啦，好鬼快啊！ 冇錯。 Steven 講啦，成場波基本上咧走漏過佢好多次嘅。 但係問題我就想講， 免你下半場佢先入波。 我想講嘅就係以摩連奴嗰種踢法，以往嘅4-3-3好，或者喺皇馬都好啦，佢兩集面對嗰個對方咁樣暴露在對方的進攻裏面是少的，但是這兩場球或者甚至乎是上一場奧華頓，我都覺得他兩邊閘面對這些壓力是 很嚴峻的。所以你 說他是不是那些人太 young mature 呢？我反而覺得現在是他整班球員還未砌得成型，他對球是怎麼說呢？ 進攻佢哋真係好強啦，即係好有、嗯、每個人都有佢自己波底或者個人嘢，但係要砌埋成隊波咧，而家就硬係每樣嘢都仲爭啲。你話係咪冇 mature pair 呢樣嘢？講真，老實我 講唔通啊， 講唔通， 我都講唔通。 即係呢個理由咧，呢個理由咧， 太離啊！ 我覺得甚至係房中二十歲嘅永堅豪咧。我都唔覺得佢唔 mature 嘅喎。 係啊，咩？係啊，我問你，我意思就係你用呢個理由咧，你幾年前阿雲家攞嚟用咧、嗯，都仲勉強我得痛。咁啊，你嗰隊波 哦，秉承住阿摩連奴嘅信義城嘅精神啦、啊。 即係我大概睇法係咁咯，因為我係比較即係我都唔中意摩連奴嘅，但係我好唔能夠想像係佢以往最強嘅嘢，今年翻到嚟英超，佢反而係。即係一而再，再而三，係有啲問題出現咗，係推翻曬以前自己。 嗱，我嗱點嗱？如果淨係mature咗，可以解釋到兩場嘅連敗咧，咁就唔使開言訊會啦、 啊。 我哋根本就我哋根本大家都心水清，雖然冇夾過、嗯，都知道嗱，逐個 point 講啊。我由最前講先，前方阿師兄伊杜奧翻嚟解唔解決到咧？ 而家好似 仲多咗個問題。 係啊，唔係我諗其實咁樣嗱，其實咧，如果睇翻摩連奴最即係當打，即係響幾年前即係雄霸呢個英超嘅時間咧，個前鋒叫杜奧巴。 係。 咁啊，杜奧巴同伊杜爾係一個好唔同類型嘅前鋒，杜奧巴就可以自己搞掂曬。 係。 咁但係伊杜奧就偏向於係一個即係速度就好快嘅，咁但係佢要即係可以即係。唔能夠自己 hold 到個波啊，同埋依度我好坦白講，我禮拜二都講啦，佢喺俄羅斯都浸過兩年，同埋佢嗰兩年咧，好坦白表現係麻麻地嘅啫，即係唔係喺當年巴塞表現得咁好，同埋根本依度我同杜奧巴完全 同埋個水平啦， 唔同類型嘅前鋒嚟㗎，咁所以就你叫依度奧做翻杜奧巴嘅嘢咧，就根本冇可能，因為其實 同意 如果睇翻摩連奴佢喺車仔最成功，佢嗰個所謂體系咧，即係以前4-3-3咧，一個全能嘅。中鋒係好緊要，一個全能嘅中鋒係好緊要，但係依度我好明顯嘅做唔到。 我諗就其實車仔好多球迷都好似阿師兄咁樣諗嘅，就係好多時都會將唔同嘅前鋒都會攞嚟同杜奧巴比，有啲唔公道嘅，即係我諗杜奧巴已經太偉大，因為譬如話杜奧巴好多嘢好多嘢，譬如防守佢肯做，咁你好多前鋒係唔會去做呢啲嘢，所以唔係太公平嘅。咁但係我都同意阿師兄講嘅就係、是，即係依度我翻嚟大家都知道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即係譬如話佢喺俄超嗰兩年佢嘅表現麻麻地啦，或者俄超個水平係咪英超、歐聯嗰個水平，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另外一個問號啦。咁同埋佢年紀又大咗啦，等等所有嘢，咁你翻到嚟咧，嗱兩場波都係唔係太過係即係車仔球迷 expect 嘅一個 D 度奧嚟嘅，即係仍然都存在問題。即係有時我想講嘅就係、是。有錢唔係大曬嘅，足球最有趣呢樣嘢，有錢可以原來再買啲煩惱翻嚟嘅，因為第四個前鋒咯喎，呢個又 冇錯， 係咪？如果呢個唔掂嘅時候點啊？一月又買啊，第五個前鋒又嚟啊，即係而家即係喺呢，我第一個問題喺阿摩魯嘅身上，你發覺就喺佢眼前，佢發覺前鋒個位四個都唔掂嘅，啊唔係話三個咧，又有一個借咗出去啦，盧卡庫。咁你而家丁巴巴、托尼斯、伊杜奧仲有冇啊？好似冇啦，大致上呢三個都係好似。唔係佢想佢嘅要求嗰類型嘅，咁 佢係不斷咁試緊啲嘢，因為好坦白，佢嘅前場個人真係實在太臃腫，係佢係每場波都幾乎不同陣容咁滯嘅。 嗱，你講緊嗰個就係後邊嗰三個啦，係 啦， 嗰三個最多嘢講係真係，即係係啦， 佢每場不同陣容不斷咁試一啲嘅嘢，咁啊好難令到啲球員適應咯。 Trip 叻咧 ，Trip 叻咧，你覺得嗰三個有冇？嗰三個就你嗰個感覺係點樣咧？嗱，嗰日就出韋利安喺右邊嘅，即係排出嚟就跟住就 奧斯卡， 奧斯卡中間左邊 嘅哈薩特， 後屘又換過阿偉嘅哈薩特擺喺個右邊，韋利安又試過擺翻嚟左邊，都有試過。嗰三個嗰日嘅表現， 我其實想提出一點就係哈薩特季初真係冇乜好波，係 啊， 即係冇一場係踢得好， 特別呢場歐聯， 同埋 打得好差嘅， 同埋即係其實奧斯卡嘅成熟對佢又有少負面影響啊！我覺得， 即 今年打好咗咧，係令到佢有少不知所措啦。我覺得，感覺 嗱，我睇翻即係我諗賽後我都有 post 過喺 Facebook 啦， Sky Sports 嘅highlight 咧，嗰日嘅嘉賓咧，哇就好鬼精湛，好似係。即係預早就針對住呢個車仔而嚟咁樣，因為中間嚟咗個玻璃克， 係玻璃克， 之後咧就夾埋嘅今季嘅 Sky Sports 三叉戟嘅其中兩個就係列納同埋 Jamie Redknapp 仔啊， 就同阿仔同埋咧阿加力查，咁啊講呢場波嘅時候都提到佢提嗰點就係嗰三個人裏邊，就點解冇馬達？咁啊即係特別係列納同埋加力查就最多去講，即係話。點解 馬達呢 兩場波都冇馬？ 馬達嗰個係一個 私怨，係 一個私怨問題，我覺得好似卡斯納斯點解冇打正選一樣，即 係 超越咗究竟個戰術嗰個範圍㗎， 係咪？即係如果以往嘅摩連奴嘅性格嚟講，就你越叫我出。我就越提唔出咁樣啫。 唔係啊，即係其實季初你睇到其實奧斯卡同夏薩特係用好多嘅，即係佢哋係即係相對嚟講出場機會比較多啊，甚至乎可以當係中場係一對膽嚟嘅。 係， 即係車仔一定會出嚟。 奧斯卡尤其， 但奧斯卡尤其是啊。 頭先我即係我回應下阿 Chip 所講就係，奧斯卡我覺得拖入今年有進步嘅，但係問題係喺佢喺梳理嘅中場點樣去調配或者點樣去即係令到對波個運行咧，佢明顯地冇馬達咁熟， 冇咁 成熟嘅，或者咁獨。到啦，變咗就係、頭兩場波都仲可以話馬達攰啊，或者嗰樣嘢。去到今時今刻，你都仍然係要堅持奧斯卡、阿薩特，或者再砌維利安，或者再砌啊斯荷尼啊，或者嗰樣嘢。 係 你人多或者點樣都，而家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個死因就係你換咁多人入去嘅時候，有啲係夾咗一季，有啲係都仍然係新啦，同埋諗法亦都唔係即係竇咗喺後邊咧，縮咗喺後邊之後咧。而家前邊你由得佢哋幾個好自由咁派派咧，加上一個新嘅前鋒。全部嘢就好似同舊年新埋班再重新嚟過一樣，咁你變咗就係話攻好靚，呢幾個球員技術好嘛，可以 hold 到波，可以俾到波自己去，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一要防守嘅時候呢，就似乎呢班人又唔係做到摩連奴想做嗰啲嘢，咁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呢個車仔就係唔係完全唔可以用摩連奴風格嘅車仔形容囉，呢個係即係我諗佢真係仲要用好多嘅時間去諗下點樣將佢哋連返埋做一嚿。 我諗佢哋走咗個十字街頭，咁就將因為就係呢三個嘅所謂嘅攻擊球員，如果仲記得摩連奴響即係前嗰幾年即係仲帶領車路士攞冠軍嘅時間呢，其實嗰三個攻擊球員都會參與好多防守嘅。咁同埋所以奧斯卡其實今年我覺得佢哋用得幾好，應該係將奧斯卡作為成隊波嘅重心，因為佢一出呢幾乎場場都打得好嘅，包括呢場。呢場都打得好嘅， 哈薩 係啊，入波都係佢，因為我發現佢嗰個前，即係佢嗰個後上插入啊，即係所謂由呢、這個中場插入去禁區，奧斯卡今年係做得好好嘅，今年哈薩特就我又唔覺得好似大家所講咁曳，咁、但係就一場場啦，反而就右邊咧。就真係星期尾點得好緊要， 有時又按照 一時又史卓利，一時又迪布尼，一時又威利安。 師兄，我哋講過啦，你買翻嚟嗰啲全部係左邊噶嘛， 夏 薩特、馬達、安祖史卓利，加埋而家呢個威利安，四個都係左邊嘅，右邊你一定係揾人客串踢嘅啫，揾呢四個裏邊。 同埋最慘就係馬達咧，即係成日講話馬達。我就真係覺得佢同摩連奴真係，可摩連奴個體系可能真係唔夾。 同埋馬達個信心係冇咗啊！ 啊，即係尤其是係啱啱輸完波之後咧，佢信心 係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是、咧，我就唔係好認同列納同埋加力查嗰個睇法嘅、嗯。你唔係擺個馬達落嚟就可以解決咗個問題。 係、 嗯，我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嗱，馬達當然係我知道有情意結啦，即係好多車仔球迷覺得佢應該都打兩三季，佢應該係個主力嚟嘅。等等呢、這個撇開嚟講先，但我覺得個問題邊度咧？個問題其實就係話，無論你我哋講緊嘅馬達、安祖史卓尼、夏薩特，跟住韋利安，跟住仲有奧斯卡，太過同類型啊， 係啊，冇錯 ，similar player 嚟嘅。 嗯，啱。 你擺無論擺邊三個落去咧，嗱，第一而家喺個季初，除季日打後或我哋如果有 improvement 嘅話，另外一回事。 嗯、 有我哋要期待見到嘅就係、是，如果呢三個無論擺五六個球員嘅是但三個。擺落去呢度嘅時候呢，有個化學作用出嚟呢，咁又唔同咁講喎，有個 chemistry 出嚟，你而家見到就係你無論你擺邊三個落去呢，嗰三個都幾各自踢嘅，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同埋就係我頭先講傷太過同類型啊、 嗯。 你譬如話嗱，你嗰日我舉一個例子啊，你睇翻史浩克04、贏邊隊啊？贏啊？ 布加斯拉 啊，贏 布加斯拉星隊， 係贏星隊嗰場，雖然對手唔同，但係你見到嗱呢兩三場波嘅史浩克04就係咩？ 擺一個保定落去，你就見到佢嗰個四二三一嗰三個咧，有速度嘅 八分啦，八分啦， 跟住然之後咧有一個好嘅幾扭得捐窿捐下嘅迪斯拿啦，跟住然之後咧新嚟嘅保定就加咗個力量落去啦，你樣樣嘢都會有翻啲嘢喺度啊，嗰而家你車仔嗰三個咧就暈低啊，你擺無論擺邊三個你都攞命，你如果你歐聯嗰場波韋利安，其實我想講多少少嘅啫，你擺韋利安落去咧，你嗰個防守仲更加攞命，呢、這個球員我話你買，其實根本佢去車仔，我到目前為止維持我嘅原判，我仍然覺得佢係錯嘅， 為買而買好啲咯， 真係為買而買完咧，話俾你聽。唔係摩佬嗰杯茶嚟嘅、我自己覺得佢做防守係極差，呢條友仔嗱，你睇佢踢波就係咁啊！佢其實喺沙哈達嘅時候，我哋睇過，或者好多球迷未必睇過。嗱，你而家你可以留意一下佢啊！佢進攻咧，無論進攻防守，佢好中意企一個 hidden 位嘅，匿埋嚟踢波咧就係呢只嚟嘅。防守你唔使知佢做，成日行行企企嘅啫，真係行都唔行下。佢係呢啲咁嘅球員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佢有技術啦。但係你要有空位俾佢爆啦，圍住嚟攻佢未必係一個好好嘅 choice 啊，等等呢啲嘢。咁你變咗而家真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就係、是，我覺得個問題就係話幾時呢個四二三一個三，你會見到有一個真係叫組合咯，你而家見唔到個組合出嚟。 梗係啦，場場都唔同人，邊、有組合嘅大佬？ 其實點解唔係情意結問題？我亦都、我雖然我認同你出馬達唔係解決到件事，但係舊年睇到嘅建議一個問題就係奧斯卡馬達再加夏薩特咧、做串連嗰個就係馬達。而家今年就係睇唔到一個球員去做呢個 有個大佬啊嘛。 我唔係當然 奧斯卡都冇乜串連嘅，我唔知你覺得。 即係出咗馬達唔代表車仔解決曬問題。但係而家睇落去咧，唯一可以令到中前場去做到個串連嘅動作咧，就只有一個馬達，因為其他球員咧，無論係頭先講嘅韋利安又好，夏薩特都好，就算夏薩特 OK 都好啦，但係問題就係你防守又好，或者大家點樣去將佢 mix up 埋一齊嘅話咧，夏薩特做唔到，奧斯加做唔到，更加唔好講咩韋利安或者安祖傑出嚟。而家前面就係一味就係攬住個波，好似頭先講，一係自己去，或者好簡單係做一兩下。One touch 就去，但係冇其他嘢啦。一係就靠阿林柏特一啲長傳，搏一搏俾阿依度，或者係俾阿薩特去發板。但係依個組合或者呢個進攻咧，根本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好睇唔好食咯。我真係咁講，好睇唔好食。 三一係最大問題嘅，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會認同嘅三一係最大問題。 係啊。咁同埋個防守中場嗰 防中咧， 其實林柏特咧就呢幾就係好緊要嘅。而家變咗，其實咧呢場波咧係林柏特一換出嚟之後咧就出咗事。其實成隊波咁就所以林柏特呢場波係好重要。 好認 咁就另外個防守中場其實咧， 另外一個 choice 就。O K 嘅，唔係即係有啲坊間即係講到咁曳咁啊。不過咧，其實如果大家仲諗翻起當年車路士最風光嘅時間咧，其實佢嗰啲嘅防守中場好多時都係馬基里尼同艾 辛 啦，係啲搶波類型嘅中場， 係所謂叫 就係個 ball winner。咁但係你由范堅奴到米基爾都其實都唔係咧。ball winner 嚟㗎，即係唔係一啲純搶波球員，係所以叫 anchor， 即係中間鬥住啲位啲咁嘅球員。成隊車路士而家點解防守有時做得唔好呢？就係、是、因為根本就冇一個搶波好嘅球員。林柏特本身都唔係㗎，所以好多時你譬如巴素利，當然巴素利呢場波其實係打得好嘅， 好㗎。 但係個問題係，當佢即係做個攻勢時間，點解即係啲守衞係陪住佢走，而係中間搶唔到個波呢？ 堅圖嗰場波其實咧就都幾多無謂犯規嘅，咁啊，但好似阿師兄講啦，就唔係一個波 winner， 不難事勝，但係 lay tackle 係多嘅，即係嗰場波可能有啲緊張嘅，或者下半場嗰個壓力越嚟越大啦。咁啊但係而家嚟啲目前就有四個賽啫，你除咗林柏堅、永堅圖，跟住仲有 拉美利斯 同米基爾啦。咁啊拉美利斯其實季初踢嗰個防中就都係。大家都唔係又退對佢太有信心 嘅，但係已經叫做四個搶波最好嘅一個嚟㗎啦，同埋米基爾其實呢兩場波睇到我有啲驚喜嘅，真係叫做即 係好翻啲喎。 就算呢場波佢即係後備入替，其實都表現我覺得比范堅奴仲好少少嘅。咁啊，但係似乎嚟講就真係缺乏咗個搶波球員 好大。冇錯，同埋你缺乏咗即係嗰啲好似即係好似一個 holding midfielder 咁樣啊。你一幾個裏邊咧係變係得諗八，但係諗八其實而家都唔多嘅，因為年紀大咗。 唔係，同埋我想 另外嗰幾個就真係你話搶完即係搶完個波。佢可唔可以個波 即係喺翻只腳度，然之後跟住可以做分派咧，之前米基里尼啊，或者艾森都做到嘅以前。咁但係而家你見到目前呢幾個就唔得嘅，你咩拉美利斯嗰啲自己攞到波耷低頭，直情去埋添嘅。 係啊，係啊， 嗰只嚟嘅。 同埋講多少少嘅係，你基本上你而家即係四隊英超去比啊，你 OK 咁即係睇翻第一彎嘅歐聯嚟講，曼聯同阿仙奴兩隊波係最冇變化嗰隊嘅，喺今屆嚟講 OK。其次嘅就係曼城 ，OK， 曼城只係走兩個換翻兩個落去，但你車仔成條中場差唔多係變曬嘅噃。第二樣嘢嘅就係你後面你唔可以再拎翻幾年，即係第一次摩連奴入主嘅車仔，你後面其實係有啲問題喺度噶嘛。 咁但係 個中間位， 咁但 係噴到落去， 摩連奴來來去去都係嗰招啫。 但我嗱，但我反而就係、是、其實大家會唔會一路 fix 死一樣嘢就係、是？摩連奴係咪真係得嗰招，定係摩連奴都覺得揸住呢一隊波簽咗依扎人嘅時候， 我先答你、啊、 經過個西甲係要變咧？ 我先答你啊！你而家變咧就而家就一個樽頸位啦。咁你好彩嚟緊嗰場對住富咸啦，首先有壓力嘅嗱，我所以話俾你 啦。 我以嗱、啊、即係講笑咁講，我之前咧即係我有時我同阿卡妹啊即係傾偈，我話你使乜驚啊？我話喂。大粒買人翻嚟唔係一定，喂你而家打機咩？買人翻嚟唔係一定係贏曬。嗱，有時會自我毀亡，喂咪自我滅亡啊嘛，係咪先？自我毀滅噶嘛。嗱，車仔就開，唔係你一開歐聯一開波，你就會即係枝枝座座會有呢啲問題出嚟嘅。我想話，我想嗱，即係 back 翻嚟，我答翻你個問題就係咩？而家會係一個 bottleneck 咯。你即係你好彩嚟緊一場對住富咸，唔係話應該唔係十分太大壓力。第一就係話。我諗唔可以再和波輸波啦，個壓力一定喺摩魯度，即係嗰壓力係譬如話 ，OK 嗱，你間粗嚟咧，要攞翻同莫耶斯比，莫耶斯壓力唔會大得過摩連奴喎，莫耶斯可能真係喂食全部嘅球迷或者球會可能會俾到佢一季有八場波俾你輸，冇乜問題，大家識曬 quota， 但係摩魯有冇摩魯大佬四五場波就著燈嘅，三四場波可能著燈，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咩？你話佢變唔變到咧？我覺得目前你喺陣式上其實摩魯唔會太多嘢變，即係譬如話你舉個例啊，你有冇人諗過四個前鋒、三個前鋒而家都打得唔好嘅，有冇可能將三個前鋒裏面擺兩個，擺打兩個前鋒呢？一個唔得可唔可以打兩個呢？中場嗰度可唔可以縮翻打，喂變翻打一個4-4-2呢？但係呢啲嘢唔會發生嘅，因為摩魯唔會容易去變嗰個陣式啊。咁、個問題就係話啲球員幾時先會熟習到摩魯嗰個所謂4-2-3-1，因為佢嗰個4-2-3-1係要需要嗰前面嗰三個做好多防守性嘅嘢，但係而家你冇呢啲嘢走出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暫時係有少少頭痛嘅， 係 即係係所有啲即係球員同領隊都會有幾大嘅壓力。 好嗱，問多大家問題，覺唔覺得超級杯嗰一場摩魯大家都知最後摩魯敗嘅係咩啦？就係、是、要頂啊嘛，頂唔到跟住輸埋俾拜仁啦。OK， 即係嗰場波之後。其實有少少信心動搖喺度 啦，認同啊， 冇可能都 唔係。其實嗰場波，係叫做車路士咁多場今年嚟講打得最好嗰場嚟嘅， 係啊， 即係打翻摩連奴嗰個風格，打翻摩連奴嗰個風格就係佢做 打到變咗皇馬啦，嗰場都已經 係啦。其實根本我都係講嗰句啦，摩連奴最叻就係做防守，但係今年個問題就係啲人。根本 我諗嗱， 有若干球員，譬如大衛路易斯啊呢一類咧，我覺得真係爭啲。 唔係，俾我講埋先，我答埋先。即係我諗而家摩連奴喺屋企諗緊嘅就係咩咧？喺對上嗰六七場波裏邊，你發仲有一個現象，就係對波係入咗一球就撳唔到第二粒啦。係，又或者係零比零嘅時候，一路都係一個死局。喂，以前嘅零比零咧，又如果你可以攞翻以前佢車仔，佢揸住嗰條車仔零比零一路去到六十分鐘，佢撳掣就即刻可以入波噶咯。而家做唔到喎，幾鑊都係失預算喎。嗱，季初你見到幾場波，喂對波突然間喺一開波好 sharp 嘅，跟住攞咗一比零，但係又拉開唔到個紀錄。然之後踢咗好多場之後，譬如話可能特別去到對曼聯嗰場開始啦，喂開始對波就係一路都開唔到紀錄嘅喎。我諗佢而家諗緊個問題啊，即係嗰三一究竟 發 生啲咩事咯？ 其實其中一個 indicator 就係你第一場對西布朗啦， 係啊， 好早第有第一球㗎， 係啊， 之後。其實啲人就覺得 都係啦， 之後我哋啲球迷就會覺得佢係開始撇， 嗯， 即係特登撇嘅，特登要讓嘅。 但 係 唔係啊， 而家你睇翻咧， 你 覺得佢好似係心有餘意。 我咪講啦，嗱，即係我唔想，我可以俾你插嘴，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就係，你咪 之前好多人成日話流力流力流力嗰啲，我費開名串啲人啦、啊，流乜春嘢力啊？梗係有啲問題喺度噶啦，俾阿獅子講。 我其實咧，你記唔記得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做嗰集觸頻，我咪話嘅魔佬，佢基本上咧就係、是。找不到他最需要的心 理、嗯、是有前瞻性啊，獅子就 第二個就是他有契仔嘛，朱玉豪真的是契仔來的，雖然上場沒出啦、嗯、我有看到，但其實呢、你會看到魔佬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除了後面那五個連埋龍門之外呢、嗯、其實他之前即前面那幾個球員他換到不能 用，星期幾點 他完全是不知道應該怎樣用啦、啊、其實有一樣東西就是、魔佬呢是被神化的，即我一路都讲魔佬其实他是被神化，同埋 唔止你讲我哋都讲好 喎，即係係啦啱啦，佢总之就被神化的。咁我就突然之间点解我想插嘴，就我想讲呢啲人成日以前将佢同賓尼迪斯比较啦，时间呢可以证明一样嘢呢，一个领队领队嘅功力呢，賓尼迪斯係 讲完不过呢屌唔係冇完全冇错嘅，獅子真係讲嘅真啱，即係我觉得喺欧洲见到每次见到摩連奴輸波，唔係射即係我哋呢度有人心涼，其實成個歐洲，我諗即係喺個 industry 裏面，喺、嗯、個 football industry 裏面大班人心涼，因為點解呢，好多人都係有個睇法，早似獅子嘅睇法，喂呢條友係唔識足球啊，即係好多人可能最極端嗰啲，我諗賓仔就最強烈喺呢條友唔識足球啊，早嗰幾年可能當老肯啊，但佢我哋都講過，佢嘅 psychology 係玩得好好嘅，有陣時玩得好，但譬如話近年其實都唔可以再講得好啦，你睇皇馬玩到災難咁樣、嗯、足球嘅嘢其實佢如果你同賓仔比，我完全同阿獅子一樣睇法。 我覺得佢係一個 大佬，大佬佢真係即係阿賓仔係一個係一個係一個 teacher 嚟。 唔係，首先我都覺得唔應該神化賓仔嘅。不過賓仔其實佢嘅理力咧， 我哋而家講緊賓仔 compare with 呢、這個摩連奴。咁如果你賓仔 compare with 費格遜，咁梗係費格遜勁。 唔係唔係， 好多啦。 調翻轉咁講， 屌你啊！ 有 你， 屌你！ 唔係，就算就唔係咁講真，就算賓仔跟賓仔 compare with 雲家，我都唔覺得係神。不過問題就係，如果淨係從摩連奴去比嘅話，我真係純粹係咁就係。 俾埋接咧，講下先 啦。係咪即係就算你係一個、okay. 即係摩連奴嘅 approach 係一個好似用精算嚟去計好多嘢啊，用好多心理戰啊，或者係即係佢刺激自己嘅球員，佢都用咗好多手法嘅。但係有時、嗯、即係呢個未必係一個好正路嘅方法。 唔係，反而我咧調轉嚟講，即係賓尼迪斯有一段期間係我哋將佢變得好低、啊。其實我經常性咁講，佢西班牙或教華倫西亞係可以再可以攞聯賽冠軍，喺利物浦都可以。攞呢個 歐聯 係咯，歐聯嘅時間你唔能夠將呢啲領隊貶到咁低。 賓仔係歐洲嚟講係一， 所以我一定嘅，我覺得一定會講拿波里嘅。咁啊嗱，即係後防啦，後防其實個問題， 後防都 未必有前面咁大 嘅， 不過 都唔 係 好 死問題啦。 譬如禮拜二好波桑又係個路易斯啦，路易斯都係一個問題啦。我今場波就睇埋高爾都係一個問題啦，老太啊或者一個嘢係或者個戰術。成個戰術前面冇人 高爾今季嘅季初係真係打得唔好嘅，即係冇以往咁好嘅，係啊 個 slope 係向下， 咁早下定 論。有幾個球員係堅持唔用，包括艾斯比利古達，你唞下你都頂下有閘啦。 但呢個係 布查恩特，你都可以頂下佢。 係啊， 完全差 冇乜輪換 嘅。唔係，我覺得好似得罪魔佬咁樣咯， 唔 用咯。 唔係啊，你諗深花塵係好明顯。頭先 C D 有句講得啱嘅，後邊嗰五個。因為後面那五個是第一次入主入嚟嗰陣人識的嘛，即係你諗下 A 高泰嗱冇泰利啦 ，OK， 龍門 啦， 林伯特啦，呢三件呢三件必然一定要喺度。喂，大佬係明白佢套戰術講乜嘛？好多嘢。 唔係，但係問題係出咩講嘅嘢唔出奇喎。皇馬嗰陣佢已經係咁噶啦，終於突然間有個 player 無啦啦俾人打入冷宮嘅喎。 我有啲唔認同喎。上場輸俾愛華頓嘅時候，林伯特其實係後備嚟。 係啊， 所以都係認同。 我想答， 真係摸唔到。 點解我同佢咁啱磨車？我哋喂，你講緊三個大佬，有兩個你唔可以賴佢嘅，獅子同埋林伯。真係唔可以賴佢，季初冇乜問題喎， 冇 乜 問題，冇 乜問題。喂，就算 A 高你都唔可以賴佢大多，不過即係你話，喂，集中係歐聯嗰場波，佢對住阿快馬，佢就真係甩好多。同埋佢今屆其實就真係麻麻地，但係唔係話極差嗰只咯。 以往我都講過，歐戰真係唔可以太理解卡希爾㗎。 系啊， 好大問題噶。 佢唔夠班， 但 夠班， 我哋都知道泰利有咩問題啊嘛。 泰利都喂， 我哋唔係， 但基本上而家三個中堅佢本身都有各自嘅問題。路易斯我已經禮拜二講啦，唔再講啦。泰利就年紀大啦，卡希爾本身其實好平庸嘅中堅。 係啊，係 啊，所以就同翻佢以前根本係有一段距離。 你唔同，你唔同都話 有卡華路呢啲，其實真係幾穩。 同埋。 當年波即係摩魯第一次嚟教車路士嗰時，佢帶咗成扎呢個 葡萄牙 嘅球員翻嚟 啊嘛， 佢知道曬摩連奴點樣踢噶嘛，同你而家有一啲嘅球員根本可能未知摩連奴究竟係點樣嘅戰術。咁就攋嘢囉，可能會 嗱，我哋睇呢節都講唔到第二啲㗎啦，我哋講埋呢場啊，嗱咪即係呢一組啦，即係輸一場啫，而家唔係天冧嘅， 未冧，唔會 又出唔到線啩，師兄問一問你，上季出唔到線啊嘛，車仔， 我出唔出線唔知，但係對富行場波呢都係等佢贏咗先啦。 對富行係冇乜問題嘅。 主場。 富行嗰啲從來都冇乜鬥心嘅，就唔係。但我覺得我哋講歐聯咁，我諗就唔係有冇少少擔心佢出唔到線先？我諗言之尚早，唔使太驚。 唔係，我諗一定要講翻巴素利，其實就打得好好嘅，比我想象中係好嘅。尤其是佢追翻一比一個波咧，係相當之精彩嘅。四個第一時間，你幾好防守都唔掂啦。 呢隊波咧，嗱，即係阿獅子啊，講好多次㗎啦，即係已經提。 專治英格蘭球隊啊！ 專治英格蘭球隊對個曼聯啦，搞到曼聯出唔到線啦， 熱刺啦， 淘汰熱刺啦，上季歐霸咁四強其實就車仔都幾辛苦先搞得掂佢啦。對波其實我哋都話，除咗穆罕默薩拉，其實嗰場波有同埋佢變動唔大啊。其實今日佢真係好有默契。你講默契，佢贏曬車仔， 贏曬， 即係譬如 Stock 我都睇過 Stocker 啦，Fabian 費爾嗰陣，其實全部踢得好。 系啊 ，Strella 前面都系打得好嘅。 咁啊，你最後嗰十分鐘直情好似踢到即係上鬼上身咁樣啊！即係啲一腳波咧，全部大家嗰個默契做得好喎。 哦，咁你冇辦法啦，你搬咗林柏特出去，擺咗個巴亞入嚟，即係釘巴巴入嚟。咁你即係 中間 一次米基爾做防守嘅， 俾人入去 賴嘢啦！ 即係入去，真 係 入去。 我哋總括埋呢一組啦，即係另外一場就 小黑零四3-0贏呢個保加斯特星隊啦。 係啦，嗰場波就星隊就照計應該都冇乜還擊嘅，咁啊，小黑嗰場其實踢得唔錯， 踢得好嘅，但係都守到上半場， 上半場0-0，咁啊，然之後後屘就靠啊內田篤人一個即係， 嗰球有啲負碌， 好鬼怪嘅球波，扶碌咁啊入咗。 星隊個中堅咧，突然間，而其實應該球波應該佢， 因為個個都望住阿黃子保定， 突然間佢就縮。咁結果就波就直入龍門咯， 係啦， 呃埋自己呢隊波個龍門。係 啦，咁啊所以就即係我諗四隊波嚟講就少少暗湧啦，但我諗我哋暫時仲可以維持住我哋最早嗰陣時抽籤嘅預測嘅，我哋講過咩啊？車仔出咗線㗎啦嘛， 係啊，當初係 冇理由，咁呢組大佬真係出唔到線咧，就玩完㗎啦，即係 魔佬玩完啦， 喂，即係魔佬，你而家講魔佬玩啦，因為最壞嘅情況，魔佬係今次真係唔可以玩完㗎啦，係 啊， 我話俾你聽，今次如果車仔都唔得咧，有一段時間我諗佢都要唞㗎啦，因為佢真係喂冇曬， 仲邊有逼級佢教啊 ？credit 㗎啦，即係如果呢幕嘢佢車仔搞唔掂， 同埋真係冇強隊再會揾到佢㗎，係 啊， 佢唔會教到巴塞 英冠咯， 佢唔會教到拜仁咯，我覺得真係唔可能。 唔會啊，所以呢兩隊都應該冇乜機會。 我諗摩魯係知道而家嗰個危機係會出現嘅，咁所以睇下密切留意住，睇下佢點樣去執啦。 好 嚇，仲有冇啲時間？ 3:35差唔多啦，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先啦。 分四節啦，休息一陣先。 OK， 好。 The special one, Mourinho. He is much more than a champion. He won the hearts of millions. Mourinho. I'm not the boss. I think I'm a special one. You hate him? No, you don't. The truth is, you fear him. You hate him? No, you don't. The truth is, you fear him. Because.Is to fear him, the team of any team. The truth is, you fear it.